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三十一，汉纪二十三，孝成皇帝上之下。阳朔三年春三月壬戌，陨石东郡八。夏六月，颍川铁官徒申屠胜等180人杀长吏，盗库兵，自称将军，经历九郡。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主补，以军兴从事，皆服孤。秋，王凤吉，天子朔自临汶，亲执其手涕泣曰：“将军病，如有不可言，平阿侯谭赐将军矣。”凤顿首泣曰：“谭等虽与臣至亲，性皆奢贱，无以率导百姓，不如御史大夫殷谨斥，臣敢以死保之。”即奉且死，上书谢上，复顾见殷自代，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。天子然之。初，谭惧不肯侍奉，而殷敬奉，卑躬如子，故奉见之。八月丁巳，奉薨。九月甲子，以王殷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而王谭为特进，领城门兵。安定太守古勇以谭失职，劝谭辞让，不受城门职，由是谭殷相与不平。冬十一月丁卯，光禄勋于勇为御史大夫，勇定国之子也。四年春二月，赦天下。夏四月，遇雪。秋九月壬申，东平司王宇薨。少府王俊为京兆尹，俊吉之子也。先是京兆有赵广汉、张敞、王尊、王章，至郡皆有能名，故京师称曰：“前有赵章，后有三王。”闰月壬戌，于勇卒。乌孙小昆弥乌臼徒死，子府离代立，为帝日二所杀。汉遣使者立府离子安日为小昆弥，日二王祖康居。安日使贵人孤莫逆等三人诈王从日二，刺杀之。于是西域诸国上书，远赴得前都护段惠宗，上从之。城郭诸国闻之，皆悉然亲附。古勇奏言：“圣王不以名誉加于时效，御史大夫任重直大，少府宣达于从政，为陛下留神考察。”上然之。弘嘉元年春正月癸巳，以薛轩为御史大夫。二月壬午，上行幸出陵，设作图，以新封之细乡为昌陵县，奉出陵。上使为微行，从七门郎或司奴十余人，或乘小车，或接济，出入市里郊野，远至庞县、甘泉、长阳五座，斗鸡走马，常自称富平侯家人。富平侯者，张安氏四世孙放也。放父临，上敬武公主，生放，放为侍中、中郎将，娶许皇后女弟，当时宠幸无比，故假称之。三月庚戌，张宇已老病罢，以列侯朝朔望，为特进，见礼如丞相，赏赐前后数千万。夏四月庚辰，薛轩为丞相，封高阳侯。 京兆尹王俊为御史大夫。王殷既以从旧越亲用事，小心亲职，上以殷自御史大夫入为将军，不获宰相之封。六月乙巳，封殷为安阳侯。冬，黄龙献真定。是岁，匈奴复诸累单于死，帝居弥胥立，为搜邪若低单于。前子左助都韩王许留斯侯入世，以居莫车为左贤王。二年春，上行幸云阳甘泉。三月，博士行大赦礼，有妃至及于庭，立皆登堂而构。后至右及太常、宗正、丞相、御史大夫、车骑将军之府，又及未央宫成明殿屋上。车骑将军殷、戴兆崇等上言：天地之气以泪相应，浅告人君甚微而著。智者听察，先闻雷声，故月令以祭器。经载高宗购置之意，以明转祸为福之宴。今至以博士行礼之日，立皆登堂，万众恢恢，精怪连日。敬立三公之府，太常、宗正点宗庙骨肉之官，然后入宫，其素流告小人，具备深切，虽人道相戒，何以过世？后帝使中常侍朝鸿召殷曰：闻卜得志，毛羽颇摧折，累居职者，得无人为之。殷复对曰：陛下安得亡国之语？不知谁主为宁产之计，污乱圣德如此者？左右阿谀甚重，不待臣殷复献而卒。公卿以下，保卫自守，莫有正言。如令陛下觉悟，具大祸且至深，深则臣下，省以圣法，臣殷当先诛，岂有以自解哉？今即位十五年，祭祀不立，日日驾车而出，施行流闻，海内传之甚于京师，外有危行之害，内有疾病之忧，皇天朔现灾异，欲人变更，终以不改。天上不能感动陛下，臣子何望？独有疾言待死，命在朝暮而已。如有不然，老母安得处所？上合皇太后之有？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？以谋于贤治，克己复礼，以求天意。祭祀可立，灾变尚可消也。初，元帝简曰：卫灵不复喜民起义。帝起出陵，数年后，乐霸陵趋亭南，更迎之，将作大将谢万年使陈汤为奏，请为出陵喜民起义，欲自以为功，求重赏。汤因自请先喜，既得美田宅，上从其言，国起昌陵邑。夏，喜郡国豪杰资500万以上5000户于昌陵。五月癸未，陨石于杜游三。六月，立中山献王孙云客为广德王。是岁，城阳哀王云薨，无子，国除。三年夏四月，赦天下，大旱。王氏武侯争以奢侈相上，成都侯商长病，与避暑，从上借明光宫。后又穿长安城，引纳风水，筑地中大碑以行船，立雨盖，张周围， 吉兆乐歌，上姓商帝，见穿肠饮水，亦恨，内贤之，未言。后微行出，过曲阳侯地，又见园中土山建台，向白虎殿。于是上怒，以让车骑将军因商根兄弟欲自情义以谢太后，上闻之大怒，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，指成都侯商等奢见不轨，藏匿奸猾，即阿纵不举奏正法，二人顿首省户下。又赐车骑将军因策书曰：外家何甘乐祸败，而欲自情义，想戮辱于太后前，赏慈母之心，以危乱国家。外家宗族强，赏一身尽若日久，今将一失之。君将召诸侯，令待抚赦。是日，召尚书奏文帝诸将军伯昭故事。车骑将军因借稿请罪，商立根皆复府致谢，良久乃已，上特欲恐之，实无意诛也。秋八月乙卯，孝景庙北阙灾。初，许皇后与班婕妤皆有宠于上，上常游后庭，欲与婕妤同辇在。婕妤辞曰：观古画图，贤圣之君皆名臣在侧，三代末主乃有婢妾，今欲同辇，得无近似之乎？上善其言而止。太后闻之，喜曰：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班婕妤进士者李平得姓，亦为婕妤，赐姓曰魏。其后上微行过杨阿主家，乐歌舞者赵飞燕，赵入宫，大姓，有女弟，父赵入，资姓尤浓翠，左右见之，皆啧啧皆赏。有宣帝时披香博士卓方成在帝后，唾曰：此祸水也，灭火必矣。子弟俱为婕妤，贵卿后宫。许皇后班婕妤皆失宠。于是赵飞燕赠告许皇后班婕妤携妹道驻祖后宫，立即主上。冬十一月甲寅，许后废黜昭台宫，后子业皆诛死，亲属归故郡。拷问班婕妤，婕妤对曰：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正尚未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使鬼神有之，不受不臣之诉，如其无之，诉之何意？故不为也。上善其对，赦之，赐黄金百斤。赵氏子弟妒，婕妤恐久见危，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，上许焉。广汉男子郑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，窜囚徒，盗库兵，自称山军。四年秋，渤海清河信都河水盆邑，灌县邑三十一，拜官亭民舍四万余所。平陵李寻奏言：义者常欲求所九合故迹而穿之，今因其自觉，可且物色以观水势，何欲居之？当稍自成川，跳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，而用财力寡。于是遂止不色。朝臣硕言百姓可哀， 尚遣使者楚业镇善之。广汉正公党羽晋广，范立四县，众且万人，州郡不能治。冬，以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，发郡中及蜀郡和三万人击之，或相捕斩除罪。寻月平，千户为执金吾，赐黄金百斤。是岁，平阿安侯王谭薨，上毁废谭，使不辅政而薨也。乃复进成都侯商，以特进领城门兵，至幕府，得举力如将军。魏郡杜业实为郎，素善车骑将军殷，见殷前与平阿侯有隙，即说殷曰：“夫妻而不见书，孰能无怨？昔秦伯有千乘之国，而不能容其母弟。春秋积焉，周少则不然，终以相辅，亦以相匡，同己之亲，等己之尊，不以圣德独兼国宠，又不为长专受容任，分职于闪，并为鄙夷，故内无感恨之系，外无亲侮之羞，俱享天佑，两贺高明者，盖以此也。窃见成都侯以特进领城门兵，复有诏得举力如五府，此明诏所欲必崇也。将军宜承顺圣意，加意往时，每事繁意，必与及之。发于至诚，则孰不越狱？因甚加其言，由是与成都侯商亲密，二人皆重业。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，太官灵氏火，戊午立后元南阙火，上欲立赵婕妤为皇后，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，难之。太后子子淳于长为侍中，朔往来通与东宫，遂于乃得太后旨许之。夏四月乙亥，上先封婕妤父林为城阳侯，谏大夫河间刘府尚书，言：“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，以享于屋之瑞，然由君臣之惧，动色相戒，况于祭事不蒙祭祀之福，屡受威怒之役者乎？虽夙夜自责，改过易行，为天命，念祖业，妙选有德之士，考补窈窕之女，以成宗庙，顺神其心，色天下望，子孙之祥，犹恐晚暮。今乃触情纵欲，轻于卑贱之女，欲以母天下，不畏于天，不愧于人，或莫大焉。”李禹曰：“辅木不可以为助，人必不可以为主。天人之所不与，必有祸而无福。世道皆共知之，朝廷莫肯一言。臣妾伤心，不敢不尽死。”书奏上使侍御史收复府，系掖庭密狱，群臣莫知其故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、右将军连褒、光禄勋琅琊师丹、太中大夫古勇俱上书曰：“窃见刘府前以县令求见，擢为谏大夫，此其言必有擢轨窃制当圣心者，故得拔置于此。旬月之间收下密狱，臣等予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，在谏臣之列，心从下土来，未知朝廷体，独处忌讳，不足深过，小罪宜隐忍而已， 如有大恶，以破治礼官，与众共之。今天心未愈，灾异屡降，水旱迭真，方当龙宽广问，包直尽下之时也。而行惨疾之诸于见政之臣，震惊群下，失忠直心。假令府不作直言，所作不著，天下不可互晓。同姓近臣，本以言显，其于至亲养忠之意，诚不宜忧求于叶廷玉。公卿以下，见陛下尽用府籍而折伤之报，人有惧心，精锐消软，莫敢尽节正言。非所以招有余之听，广德美之风，臣等切身伤之，为陛下留神省察。上乃袭府系公公狱，减死罪一等，论为鬼心。初，太后兄弟八人，独帝曼早死，不侯，太后怜之。曼寡妇渠供养东宫，子莽幼孤，不及等比。其群兄弟皆将军武侯子，乘食持米，以与马声色亦犹相高。莽因折节为公俭，勤身博学，披服如儒生，侍母及寡嫂，养孤兄子，行甚赤备，有外交英俊，内侍诸父，屈有礼义。大将军奉病，莽事疾，亲尝药，乱手垢面，不解衣带连月。奉且死，以托太后及弟，拜为黄门郎，迁舍生校尉。久之，叔父成都侯商上书，愿分户邑以封莽。长乐少府戴崇、侍中金舍、中郎陈汤等皆当世名士，贤为莽言。赏尤是贤莽，太后又硕以为言。五月已未，封莽为新都侯，迁冀都尉、光禄大夫、侍中。素位锦翅，爵位一尊，节操御谦，散于马衣裘，振施宾客，家无所余，收善名士，交结将相、卿大夫甚众，故在位者更推荐之，有者为之谈税，须欲隆洽，轻其诸父矣。敢为激发之行，处之不残虐，常思买事弊，昆弟颇获闻之。莽因曰：“后将军朱子元无子，莽闻此儿种已子，即日以弊奉朱伯，其逆情求名如此。”六月丙寅，立皇后赵氏，大赦天下。皇后既立，宠少衰，而其女弟绝姓，为昭仪，居昭阳社，其中庭同珠而殿上修漆，妾皆同榻，黄金涂，白玉阶，壁带往往为黄金缸，含蓝田碧明珠翠羽饰之。自后宫未尝有焉。赵后居别馆，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。昭仪常谓帝曰：“妾子姓刚，有如为人构陷，则赵氏无种矣。”因泣下七策，帝信之。有白后奸状者，帝辄杀之。由是后宫为淫字，无敢言者，然足无子。光禄大夫刘相以为王教由内及外，自近者始，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聂弼乱亡者，续次为列女传，凡八篇。 即采传记形式，著新序、说愿，凡50篇，奏之。朔尚书言得失，陈法界。书数十上，以注观览补遗缺。上虽不能尽用，然内加其言，常皆叹之。昌龄制度奢泰，久而不成。刘向上书曰：“臣闻王者必通三统，明天命所受者薄，非独一姓也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。孝文皇帝常美食果之故，张氏之曰：‘使其中有可遇，虽故南山犹有隙。夫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。’”故世之之言谓无穷计也。孝文勿焉，遂薄葬。棺椁之作自皇帝始。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丘陇皆小，葬具甚微。其贤臣孝子以承命顺义而薄葬之，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志也。孔子葬母于房，坟四尺，颜陵季子葬其子，封坟严坎，其高可饮。故仲尼孝子而颜陵慈父，舜禹忠臣，周公替弟，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，非苟为简，常便于体也。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，下固三泉，上重山坟，水银为江海，黄金为浮砚，珍宝之藏，机械之变，棺椁之利，公馆之盛，不可生援。天下苦其意而反之。骊山之作未成，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。象即凡其公事盈语，木而持火照求王阳，失火烧其脏果。自古及今，葬未有胜如秦始皇者。数年之间，外披象棘之灾，内离木树之祸，岂不哀哉？是故得弥厚者葬弥薄，志欲深者葬欲微，无德寡志，其葬欲厚。丘陇弥高，宫阙甚丽，发掘必肃。由是观之，明暗之效，葬之吉凶，昭然可见矣。陛下即位，公亲节俭，始迎出陵，其志曰小，天下莫不称贤明。即喜昌陵，增壁为高，积土为山，发民坟墓，积以万数。迎起一居，七日破促，公费大万百余。死者恨于下，生者愁于上。臣甚悯焉。以死者为有之，发人之目，其害多矣。若其无之，又安用大？谋之贤智则不悦，以示众庶则苦之。若苟以悦渔夫饮齿之人，又何为哉？唯陛下上览名圣之志以为责，下观亡秦之祸以为戒，出陵之魔宜从公卿大臣之意，以息众庶。上感其言。初，谢万年自轨昌陵三年可成，卒不能就。群臣多言其不便者，下有私意，皆曰：昌陵因卑为高，夺便房犹在平地上，刻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，浅外不顾，族徒公庸以聚万数，至燃之夜坐，取土东山，且与古同驾，坐至数年，天下遍披其劳。故陵因天性具真土，处事高敞，旁近足考， 前又已有十年公序，以还复故陵，勿喜民，便。秋七月，诏曰：朕执德不顾，谋不尽下，过听将作大将万年言，昌陵三年可成，坐至五年，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工，天下虚耗，百姓疲劳，客土殊恶，终不可成，朕为其难，达然伤心，夫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其霸昌陵，即故陵勿喜利民，令天下无有动摇之心。初，赞侯萧何之子四为侯者，五子即有罪，凡五爵嗣。高后文帝、景帝、武帝、宣帝、司何之功，辄以其支庶少封。是岁，和七世孙赞侯获作使奴杀人，减死，完为成旦。先是，上诏有司访求汉初功臣之后，久未醒禄。杜业睡上曰：唐虞三代皆封建诸侯，以成太平之美，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，子继弟及，历载不恢，岂无行辟，有祖之竭力，故知数赖焉。继汉功臣，亦皆剖腹视绝，受山河之事，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，朽骨孤于墓，苗裔流于道，生为敏利，死为转尸，以往况尽，甚可悲伤。圣朝怜悯，召求其后，四方欣欣，靡不归心，出入数年而不省察，恐义者不思大义，徒设虚言，则厚德掩戏，吝俭不彰，非所以释化劝后也。虽难尽计，宜从由公，上纳其言。癸卯，封萧何六世孙南栾长喜为赞侯，立城阳哀王帝黎为王。八月丁丑，太皇太后王氏崩。九月，黑龙献东来。丁巳会，日有食之。是岁，以南阳太守陈贤为少府，侍中淳于长为水衡都尉。二年春正月己丑，安阳靖侯王殷薨。王氏为殷为修整，朔见政，有中直节。二月癸未夜，星陨如雨，意义未至地灭。已有会，日有食之。三月丁酉，以成都侯商为大司马、卫将军，洪阳侯王立为特进，领城门兵。京兆尹翟方进为御史大夫。古勇为凉州刺史，奏事京师，弃当知部。上使尚书问勇，受所欲言。勇对曰：臣闻望天下有国家者，患在尚有威王之事，而威王之言不得上闻。如使威王之言折上闻，则商周不易性而迭兴，三政不变改而更用，夏商之将亡也，行道之人皆知之，晏然自以若天有日，莫能威。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，大命轻而不悟。亦曰：威者有其安者也，亡者保其存者也。陛下诚垂宽明之听，无忌讳之诸，使除饶之臣得尽所闻于前，群臣之上怨，社稷之常福也。 元年九月，黑龙县齐会日有十之。今年二月己未夜，星陨已有日有十之。六月之间，大疫四发，二二而同月。三代之末，春秋之乱，未尝有也。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、丧宗庙者，皆由妇人与群恶沉湎于酒。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，养生太奢，奉中太厚也。二者陛下兼而有之，臣请略陈其效。见使和平之际，许班之贵，轻动前朝，勋擢四方，女宠至极，不可上矣。今之后起十倍于前，废先帝法度，听用其言，官制不当，纵事亡诸，交其亲属，假之威权，纵横乱政，赐举之力，莫敢奉献。又以叶廷玉大为乱景，棒槌惨于袍落，绝灭人命。主为赵礼报德复怨，反除白罪，建制正立，多系无辜，略立破恐，至为人起责，分立受谢，生入死出者不可生数，是以日食在祭，以昭其辜。亡者必先自绝，然后天绝之。今陛下弃万圣之至贵，乐家人之见识，掩高美之尊号，好匹夫之卑字，重聚票卿无意小人以为私客，硕离深宫之故，挺身陈业，与群小相随，污集杂秽，罪保利民之家，乱服共作，臣免懈慢，混淆无别，民免顿乐，昼夜在路，点门户奉宿卫之臣，执干戈而守空宫，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，几数年矣。亡者以民为基，民以财为本，财竭则下叛，下叛则上亡，是以明王爱养基本，不敢穷极，使民如成大计。今陛下轻夺民财，不爱民力，听邪臣之计，去高场出陵，改作昌陵，一百干系废你骊山，弥蔽天下，五年不成而后反顾，百姓仇恨感天，积谨仍真，流散冗食，为死于道，以百万数。公家无一年之序，百姓无旬月之处，上下俱愧，无以相救。诗云：因见不远，在夏后之事。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，以静考己行，有不合者，臣当服妄言之诛。汉兴九世，百九十余载，祭体之主期，皆承天顺道，遵先祖法度，或以中兴，或以治安。至于陛下，独为道纵欲，轻身妄行，当盛壮之龙，无祭祀之福，有危亡之忧，即使君道不合天意，亦已多矣。为人后嗣，守人功业如此，岂不复哉？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，在于陛下。陛下诚能昭然远悟，专心反道，旧迁必改，新德继章，则赫赫大义庶几可消，天命去旧庶几可复，社稷宗庙庶几可保。唯陛下留神反复，熟省陈言。帝性宽，好文辞，而溺于宴乐，皆皇太后与诸舅宿夜所常忧。至亲难硕言， 故推勇等使因天变而切见，劝上纳用之。勇自知有内应，展翼无所依为，每言事折见达理，至上此对，上大怒。魏将军商密踢勇，令发去。上使侍御史收勇，斥过交道旧者勿追，御史不及勇还，上意一解，自悔。上常与张放及赵李诸侍中共宴饮尽中，皆饮满举白，谈笑大谑，时剩余卧坐张化屏风，化胄醉具妲己，作长夜之乐。侍中光禄大夫班伯久疾心起，上故止化而问伯曰：“纣为无道，至于是乎？”对曰：“书云，乃用妇人之言，何有惧祀于朝？所谓众恶归之，不如是之甚者也。”上曰：“苟不若此，此图何戒？”对曰：“臣免于酒，微子所以告去也。是豪是乎？大雅所以流连也。诗书淫乱之戒，其源皆在于酒。”上乃喟然叹曰：“吾久不见班生，今日复闻躺言，放等不易，少自饮起更衣，因罢出。”时长信亭临表侍使来，闻见之，后上朝东宫。太后泣曰：“帝间颜色瘦黑，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，以宠溢之，亦求其笔以辅圣德，以遣复平侯且救国。”上曰：“诺。”上诸旧闻之，以讽丞相御史求放过失。于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奏，放交简纵字，奢淫不至，拒毙使者，贼伤无辜，从者之属并成权势，为暴虐，请免放救国。上不得已，左迁放为北地都尉。其后彼年朔有灾变，故放久不得还，喜书烙问不绝。敬武公主有疾，召征放归地侍母疾，数月主有抽，后复出放为河东都尉。上虽爱放，然上破太后，下用大臣，故常涕泣而遣之。穷成太后之崩也，丧事仓促，立妇联以驱办。上闻之，已过丞相御史。冬十一月己丑，策免丞相宣为庶人，御史大夫方进左迁执金吾。二十余日，丞相官缺，群臣多举方进者，上亦弃其能。十一月壬子，擢方进为丞相，封高陵侯，以朱立、散骑光禄勋孔光为御史大夫。方进以经术尽，其为吏用法克身，好任事立威，有所忌恶，俊文深底，中伤甚多。有言其挟私底欺不专平者，上以方进所举应科，不以为非也。光包成君霸之少子也，领尚书，典书籍十余年，守法度，修故事，上有所问，据经法，以心所安而对，不悉指苟合，如或不从，不敢抢见证，以示久而安。时有所言，则削草稿，以为张主之过，以干忠直，人臣大罪也。 有所见举，唯恐其人之闻之。暮日归休，兄弟妻子宴语，终不及朝省政事。或问光，温氏省中数，皆和睦也。光默不应，更答以他语，其不屑如是。上行幸庸，此五志。魏将军王商误陈汤，奏汤妄言昌陵且复发喜，又言黑龙东出，微行朔出之应。廷尉奏汤非所遗言，大不敬，诏以汤有功，免为庶人，喜编。上以赵后之利也，淳于长有利焉，故得之，乃追显其前白霸昌陵之功，下公卿立封长。光禄勋平当以为，长虽有善言，不应封爵之科，当作左迁巨鹿太守。上遂下诏，以常侍弘为魏长守舰制策，赐长虹爵关内侯，将作大将万年宁邪不忠，独留众数，与陈汤俱喜敦煌。初，少府陈贤为魏庞信，官部皆在翟方进之右，方进晚进为京兆尹，与贤后善，及御史大夫缺，三人皆明清，俱在选中，而方进得之。会丞相薛轩得罪，与方进相连，上使五二千担杂问丞相御史，贤急责方进，既得其处，方进心恨。陈汤素以才能得幸于王凤及王殷，贤信皆与汤善，汤硕称之于凤阴所，以此得为九卿。即王商处逐汤，方进阴奏贤信附会汤以求荐举，苟得无耻，皆免官。是岁，琅琊太守朱伯为左平议，伯至郡，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杰以为大吏，文武从宜。现有巨贼及他非常，伯者遗书以诡责之，其尽力有效，必加厚赏。怀诈不称，诛伐者行，是以豪强设伏，事无不及。三年春正月己卯会，日有食之。初，帝用匡衡义罢甘泉太治，其日大风坏甘泉竹宫，折拔至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，帝议之，以问刘相，对曰：家人尚不欲绝种祠，况于国之神宝旧制，且甘泉焚阴及雍武治始立，皆有神奇感应，然后迎之，非苟而已也。武宣之事，奉此三神，礼敬赤备，神光游注，祖宗所立神奇旧位，成位异动，前使纳共与之意，后人相因，多所动摇。亦大传曰：巫神者，殃及三世，恐其旧不独止于等，上亦恨之。又以久无祭祀，冬十月庚辰，上白太后，令召有司赴甘泉太治，焚阴后土如故。及雍武治、陈宝祠、长安及郡国祠著名者，皆复之。是时，上以无祭祀颇号鬼神方术之属，尚书言祭祀方术得代诏者甚重，祠祭费用颇多。古勇遂上曰：臣闻明于天地之性，不可惑以神怪，知万物之情， 不可枉以非类。诸悖仁义之正道，不遵五经之法言，而盛称奇怪鬼神，广崇祭祀之方，求报无福之词，即言世有仙人，服食不忠之药，摇星轻举，黄野变化之术者，皆奸人惑众，携左道怀诈伪，以欺罔事主，听其言洋洋满耳，若将可遇，求之荡荡如细风捕影，终不可得。是以明王惧而不听，圣人举而不语。昔秦始皇使徐福发男女入海求神采药，因逃不还，天下怨恨。汉兴，辛元平、齐人少翁、公孙卿、栾大等，皆以数穷诈得，诸夷弗辜。唯陛下拒绝此类，无令奸人有以窥朝者，上善其言。十一月，魏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，杀陈留太守，劫掠利民，自称将军。徒李谭、称忠、忠祖、资顺共杀并，以文皆封为侯。十二月，山阳铁官徒苏令等228人攻杀长吏，盗库兵，自称将军。经郡国十九，杀东郡太守及汝南都尉。汝南太守严新补斩令等，迁新为大司农。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书曰：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从谏如转圆，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。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，韩信拔于行阵而见上将，故天下之事云何归汉，争尽其意。智者竭其策，愚者尽其虑，勇士及其节，切夫免其死。合天下之志，并天下之危，是以举秦如鸿毛，取楚若石夷，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。孝武皇帝号忠谏，越至言出爵不戴连帽，庆赐不须显功，是以天下不一，各立志结晶以复阙庭，自炫誉者不可生数。汉家得贤，于此为盛，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，生平可治。于是积师曝谷，快心胡越，故淮南王安原见而起，所以纪律不成而谋议泄者，以众贤聚于本朝，故其大臣士灵不敢贺从也。方今布衣乃亏国家之系，渐渐而起者，蜀郡是也。即山阳王徒苏令之群，导及名都大郡，求党羽所随和，而无逃逆之意，此皆清亮大臣无所畏忌。国家之权轻，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。士者国之重器，得势则重，失势则轻。诗云：己己多事，文王以宁。庙堂之意，非草毛所言也。臣常恐身途野草，失病足侮，故朔上书求见，辄报罢。臣闻齐桓之时，有以九九见者，桓公不逆，欲以治大也。今臣所言，非特九九也，陛下惧臣者三矣，此天下事所以不治也。昔秦武王好利，人比寇官自愈，穆公行霸，由于归德。今欲治天下之事，民有上书求见者，折使以上书问其所言，言可采取者， 置以升斗之禄，赐以一树之帛。若此，则天下之士发愤懑，吐忠言，加谋日文于上，天下条贯，国家表里，烂然可读矣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市民之数，能言之类至众多也。然其俊杰只是陈政，言成文章，置之先世而不谬，失之当世和时务。若此者，亦无几人。故绝路数伯者，天下之底实，高祖所以立世摩顿也。孔子曰，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至秦则不然，张诽谤之王以魏汉驱除，道持太阿受处其柄，故诚能误失其柄，天下虽有不顺，莫敢触其锋。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，为汉世宗也。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，又加禄焉，夫鸢雀遭害，则人鸟增势，愚者蒙禄，则志士身退，见者愚民上书，多处不及之法，或下廷尉而死者众。自阳朔以来，天下以言为讳，朝廷尤甚，群臣皆承顺上旨，莫有执政，何以明其然也？取民所上书，陛下之所善，是下之廷尉，廷尉必曰：非所宜言，大不敬，以此补之，一也。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，敢面引廷政。孝元皇帝擢之，以力拒臣而矫驱朝，及至陛下，戮及妻子，且恶恶止其身。王章非有反叛之孤而殃及世家，则执事之节，皆谏臣之舌，群臣皆知其非，然不敢正，天下以言为戒，罪国家之大患也。愿陛下寻高祖之轨，度王秦之路，除不及之法，下无讳之诏，博览兼听，谋及书谏，令深者不隐，远者不色，所谓辟四门，明四目也。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，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，外戚之权日以一隆，陛下不见其形，愿察其影。见时以来，日食地震，以虑言之三倍春秋，水灾无与比数，阴盛阳危，金铁为妃，此何景也？汉兴以来，社稷三危，屡获上官，皆母后之家也。亲亲之道，权之为幼，当与之贤师良父，教以忠孝之道。今乃尊宠其位，授以魁柄，使之骄逆，至于一灭，此是亲亲之大者也。自霍光之贤，不能为子孙虑，故权臣议事则危。书曰：吾若火，使庸庸，事灵于君，权隆于主，然后防之，以无及矣。上不纳。